奔神。 二台通识六十秒。 轻谈四十 Evergreen， 慢慢继续不夜天，响应二台喐一喐，轻谈都有主题曲。 夜里歌声伴你轻。夜深里细声浅唱， 介绍这一首来自 Rubberband 重新打造的作品《轻谈浅唱》。今晚两点到六点，《轻谈浅唱》俾日天见啦。 今晚只得你共我，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去到十月二十四号嘅寻常试应真做咯噃， 系咯，要咁样嘅咩？ 系啊，我有冇即刻令你谂起边一套电视剧？ 冇啊， 冇、 啊。 我谂起孙悟空， 嗰、那个 yo， 咪类似嗰啲 concept。我 yo， 我下次 yo 咯， 有啲分别、啊、 都有嘅，咁总有少少自己嘅特色噶嘛。咁啊，尋常事跟住嚟到呢一度啦，一開始梗係有少少自己嘅特色啊。 係點咧？ 就是、我想報個天氣。 天氣女郎。 係啊， 勁啊！ 唔係啊，呢度咧， 如果我哋一直唔出聲咧，你估佢會報天氣報到幾耐啦？ 哇！佢會一路自己拉咯，拉鋸拉拉到好遠咯。 即係可能仲有兩分鐘嘅時候冇嘢做，咁通常咧大家就好中意報天氣。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俾一個任務自己嘅。俾一个任务自己咧，就系、是、你希望喺呢条报天气报到有一日咧，可以上晨光报天气。 唔系应该系报到系每小时都系佢报天 气。哇，咁你啊劲啊，犀利啊！ 新闻姐姐施培， 唔系你计天气先生之后有一力作，你唔使啊哦，你净 可以 讲嘢咯。 你做翻呢个啦， 系啊，你会咁样嘅。 又有嘢做啦，真系好。 好啦，认真报天气先。 好啦，咁啊，而家温度25度啊，相对湿度咧51%。提提你啦，而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强烈嘅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生效紧噶噃。哇，我 feel 到好干啊！最近已经个鼻咧又系咁流鼻水， 我系咁爆呢啲位咧，甩皮甩到呕咯。 点解会甩咁？块 面我唔口搽 cream 嘅，我系衰。咁跟住咧，天气一转咧，开始红咯。起红点咯，跟住就甩皮咯，而家。 不过呢段时间咧，一定转天气，个个都天即系皮肤一定会系烂手烂脚。我妈烂手烂脚，我都烂手烂脚。我而家都要搽翻 cream， 再加上而家咧，即系用好多消毒嗰啲酒精咧、就更加即系要用多啲润肤膏。我自己心得啊， 我都系嘅。 系啦，但系其实咧，我反而觉得咧，而家呢天气咧最啱嘅咧就系咧去登下高啊，行下山啊，又或者同朋友咧聚旧，或者一啲嘅。吃饭啊，gathering 啊嗰啲啦， 终于聚会得啦，忍咗咁耐。 系啦，因为一来就系话本地团又开放翻啦嘛，最近咁跟住之后，我寻日都有讲过就话我去咗个粉岭嘅壁画村啦。咁但系咧，我反而觉得嗰个开心就系我因为我去咗拜山。哦，同翻屋企人一齐咧，跟住个感觉咧，好似好似好耐冇见过啲屋企人啊，即系。嗰、那個感覺係我唔知點樣形容俾你聽啊，會好珍惜嘅，即係比以前唔會噶。以前食完飯拍拍攞有走咯。 講真，以前有時拜山唔想去添，咁早。 係啦，仲要咧係咩咧？跟住今次就選擇咧拜完山之後咧就不如去食齋啦附近。通常食完齋之後我都拍拍攞有走，唔使俾錢嗰啲。 原來 係啦，今次咧即係都會覺得不如我俾汽水錢啦。 哦，會嘅咩？ 會 唔係不嬲大嗰啲俾嘅咩？ 大嗰啲俾嘅， 細嘅俾嘅咩？ 係啦，因為貪得意，我突然間話我想飲汽水。 哦、 不如我算啦，汽水钱我俾啦，咁、 哦、 即系会系咁样嘅，即系其实唔系好多钱嘅，买咗四罐啫嘛， 开开心心啫。 细嗰啲就即系俾晒呢个汽水钱咁样。但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咧，原来拍拍攞有酒呢一样嘢咧，唔只系对住屋企人先有老讽噶， 有啲 friend 都系老讽噶。 系啊，有时食饭嘅时候啲 friend 都系老讽噶。 哇，我之前听过咧，有一个朋友仔啦，佢以为。后面最后嗰个 friend 老冯会俾钱啦，点知全部出晒门口，即系冇俾到钱，系啦，结果佢哋好老实嘅，因为去到后尾咧，系其中一个朋友发现，咦，你又负责俾钱，但系你又一齐行出嚟，咪即系冇俾钱，跟住结果佢就翻到去，咁又俾翻钱嘅，但系就虚惊一场咁咯，佢好惊俾人哋咧喺嗰个。 嗰個電子熒幕嗰度編翻佢自己個樣出嚟貼住呢一個食霸王餐。 嗯，阿思培講嗰樣嘢咧，我正正就想帶出最近咧有啲人就累近咁樣啦，跟住而上曬報紙添。呢份報紙仲要好笑在咧，由廣州日報嗰度報導出嚟啦，跟住之後咧就傳到去台灣嗰邊，由台灣嘅報導我睇翻之後喺香港呢邊講。 咁有趣。 咁话说咩事呢，咁佢就话呢喺云南省啊，咁呢有一个嘅女仔啊，咁啊之前呢就有朋友就约佢就喂不如我哋一起出嚟食饭啦，醉酒啦，好耐冇见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少咗见面啦呢排疫症。跟住之后好啦就话哎咁食咩啊，lunch 啊 ,dinner 定系点啊，不如食宵夜啦咁。好啦，咁啊于是呢咁啊成班人呢好似话有成十几个人啦，就一起去咗食宵夜。咁跟住食完宵夜嘅时候呢，佢话呢佢哋去咗一间呢就係烧烤店嚟嘅。咁跟住佢就话啦，好啦，去到烧烤店食嘢，食完差唔多完结啦。跟住之后呢一个嘅女仔啦就话喂我去个洗手间先。去完洗手间返嚟之后呢，佢身边所有 friend 走晒喎。得返佢一个人喎喺呢间烧烤店入面喎。 仲有女仔喎。 女仔。咁跟住之後咧，呢、這個人就好尷尬啦，這個女仔。跟住個老闆就話：呢一班人食完之後唔俾錢，根本上就好似想食霸王餐咁。因為最後尾咧幾乎走曬，跟住剩翻個女仔，個女仔又唔肯埋單。跟住結果咧，個老闆同呢個女仔咧就鬧大交啦，鬧到咧結果咧就要警察啊過到去現場嗰度幫手了解同埋調停嘅，咁佢就話啦，即係問翻呢一個嘅女仔啦，個女仔就話：，上班朋友一齊出嚟食飯，冇諗過去完廁所之後走曬都翻我過。咁其實咧，佢話當日咧佢哋嘅消費咧總共咧就係500蚊嘅人民幣。咁好啦，咁佢但係身上面就得200几蚊，唔夠錢俾。其實我明嗰種騰嘅，如果我係佢，咁你知內地都好興就係用電話去過錢 嘅。係啊， 佢電話啲錢又唔夠喎。即系唔够五百，即系加埋唔够500蚊，咁于是佢就同佢老板喺度拗数啦。佢就话：其实我可以俾翻自己嗰份。 咁其他点啊？ 系啦，跟住个老板梗系唔制啦，系咪先？ 系咯。 咁个老板就话唔得，你一定要俾晒所有钱，你先可以走。咁如果唔系，我点样搵翻晒啲人啊？ 系啊， 你哋自己夹翻钱都关我咩事？即系呢个我自己谂嘅。咁我作为一个老板，我都心谂：喂。是你哋食完饭，是你哋要俾个总数，唔系而家成班朋友去夹钱食饭啊嘛。咁如果我譬如系作为一个搞手，我约咗10个朋友食饭，我自己走去搵翻我啲朋友去攞钱，另一件事啊。但系人哋个老板唔关事，佢唔系你嘅朋友嚟噶嘛。咁点解你要个朋友咁样做咧？即系我如果我系个老板，我会咁。 我打开门口做生意，你个个都嚟咁样食饭，我咪有跑收唔到数。 系啦，跟住我会咁样谂啫。咁最后尾咧，呢一个嘅女事主咧，咁佢就叫咗个 friend 过嚟帮佢手。夾埋啲錢就真係就俾翻曬埋曬單俾曬錢，咁但係咧最慘嗰樣嘢就係佢之後打翻俾佢一齊食宵夜嘅朋友啦，成班朋友咧都冇人接電話啦， 嚇 send message 俾佢唔復啦，甚至有啲直情係熄埋電話添，跟住有段時間係直情過一段時間都聯絡唔到佢， 咁奇怪 幾灰，跟住之後所以就我覺得朋友呢啲嘅陰濕位，我覺得佢似係。俾人唔似系俾人整蛊咯，系佢得罪咗成班朋友，成班朋友系特登去玩佢嘅。 哎呀！ 但系呢一啲咧，即系话朋友间食饭咁样整蛊咧，我突然间令我谂起有一单咧，系我唔系我发生，我谂如果我发生嘅话，可能我反面嘅。但系咧，我呢个 friend 咧都叫做有发脾气，因为其实都牵连得大嘅。咁啊，话说咧嗰日咧，佢就接到一个电话，读讲紧系唔系大个出嚟做嘢吓，系十零岁嘅时候，啱啱即系会考完咁样，跟住冇几耐出嚟就话 gathering， 因为好想，因为冇喺学校离开学校之后冇见同学咁耐咧，系成日都会心思思想食饭嘅。咁嗰阵时咧，呢班朋友咧就知道佢好有义气，同埋知道佢玩得。咁於是呢就打电话俾佢话朋友 A 咁样啦，喂阿 A 呀、啊、你出嚟食饭啦，成班朋友好啦冇见啦，出嚟食啦咁，哦好喎、啊、好喎、啊、好喎、啊、但我有少少嘢忙緊喎，咁唔好啦，好难得㗎，我哋快食一个酒啦咁样，是但啦，咁我去嚟啦，咁砰砰声换晒衫去咗嗰、那个电话中嘅朋友讲嘅某某嘅餐厅、去到餐厅打返俾佢，喂我到咗啦，唔见你哋嘅，佢话餐厅唔系好大㗎啫，唔见你哋喎、啊。啊！我哋转咗啊！你去边度边度啦？ 又系玩佢噶、 啊？你听埋落去啦。跟住转咗地方啊！你过嚟啦，10分钟路程噶咋？ 佢就由 A 商場步行去到隔咗兩個商場揾到間鋪頭，再入到去，喂，我都唔見你哋喎！哎呀，啱啱啊，邊個話唔中意食啊？轉咗啊！你落地下， 即係擺明玩佢啦！ 玩咗五間鋪頭，然之後佢打電話。哇！我真系唔同你哋玩呢个游戏啦。其实我头先真系好多嘢做，我系唔想出嚟嘅。我同我妈闹紧交，跟住个电话另外嗰边就听到啲人嘻嘻哈哈啦。跟住，但系电话讲紧嗰个就话：喂 ，sorry 啊，我哋即系玩下噶咋，对唔住啊。我哋喺边度啊？你过嚟啦。我唔过啦，你哋都唔使打俾我啦。跟住就走咗咯。 自此系咪绝咗交？ 冇，因为呢个 friend 咧，即系嗰个朋友咧系玩得嘅，但系佢系因为嗰日心情唔太好，因为佢同阿妈闹交，咁所以咧，但系遇上啲同学咁样玩咧，佢就真系火啦， 真系玩大咗， 都嬲咗个零礼拜就，唉，算啦，你又唔知道我屋企有事，咁即系嗰啲，咁最后又冇嘢咯。但系嗰次我觉得，如果我系真系应该嬲到爆炸咯。 我都觉得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咧，真系自己唔知道，即系以为好好玩，但系成日都玩到过火，自己唔知道嘅，即系我觉得好差嘅。譬如有嗰啲咧，成日都话噶啦，打电话俾你嘅女朋友，即系做嗰啲恶作剧，结果咧人哋女朋友真系嬲咗，跟住之后你就要氹翻个女朋友啦。咁你身边班朋友咧又好似好内疚咁样。但又幫你唔到啲乜嘢喎，其實呢個係最慘噶。係 噶， 我試過係有一次咧係點咧，我自己嘅咁就係、是、譬如我約咗師培，但其實明明的神約我先嘅，但我放咗的神飛機，但因為我就想同師培去食飯，跟住結果咧師培咧就唔知點樣唔打唔撞打我俾的神定唔知點樣嘅時候咧，就聽到我把聲。 點解？你推咗我，但係你同佢食飯嘅就 係啦。跟住之後咧。最尴尬的一样嘢就系咧，的阿师培好似知呢件事噶，咁知道我推咗佢，即系推咗的神，跟住同师培食饭，跟住结果咧，我咧就夹咗喺中间就好尴尬啦。自此之后咧，又唔知点样面对阿的神啦，同佢道歉又唔系啦，之后约翻去食饭又会有好多说话听啦，就会话，唔好啦，到时你都唔出现噶啦，到时你约咗第二个啊，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噶，甚至乎有啲 friend 咧系点咧，俾人 po 咗张相上网。 咩相啊？ 即系食饭嘅时候啊，跟住就俾人发现咗自己原来同其他人食饭，但系就讲咗大话。呢啲系我身边好多情侣朋友发生嘅事嚟噶， 即系佢冇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食饭，但系去咗同 friend 玩。 系啦，或者佢就呃佢就话喂，我翻咗屋企啦，但系就其实出咗去饮嘢。跟住之后有啲 friend 摆咗上网咧，就试过中个招。 哎呀！ 跟住自此之后咧，呢、這、一个朋友咧就成日咧每次食饭或者饮嘢嘅时候，喂唔好摆上网，唔好影相，唔好摆上网，佢全部唔知唔知，即系要讲到明咯。之后就 一定系啦，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有啲嘢真係要好小心嘅。因为我呢之前呢都睇过一个呢、这个係另外一单啦。因为我之前试过呢有一次啦，我有个朋友叫我去旅行。咁但係我又觉得啊嗰、那个朋友其实未必咁适合同我一起去旅行嘅。咁结果呢我就拒绝咗佢啦。跟住转个头呢我就应承咗另外一个 friend 一起去旅行。跟住当佢知道咗之后呢佢就发脾气。点解你同另外一个 friend 去我次次叫亲你都唔去。跟住结果呢我哋就直到而家都冇再倾偈，尤其是女仔之间嘅友谊系好脆嘅，都系嘅，有少少嘅。但系谂下，我觉得真系有一啲人系未必真系咁适合一齐去旅行。就算你哋可能喺香港好 friend，因为始终去旅行系有好多唔同嘅事情要处理噶嘛。咁譬如即系你可能起身你要拣食咩餐厅，或者你究竟系行得快行得慢，中唔中意 pack 好多嘢，系啦。 去买嘢定睇风景，全部都唔同。 咁結果就即係同朋友之間，我覺得有時真係冇玩咁大，或者頭先你所講啦，即係講大話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小心啲，唔好俾人拆穿。 有啲係懶搞笑嘅，例如咩咧？即係你去追一個女仔，讀書時期好易發生嘅。你去追一個女仔，你好怕同嗰個女仔第一次出街，有時你會叫埋個 friend 話：，幾個人一齊玩咧，冇咁尷尬嘅。但係咧，你本來對嗰個女仔心儀啦，咁。你旁边嗰个 friend 咧，系以为好好笑，但其实佢唔识做，系令你懦咯。令你懦之后咧，你嗰个女仔就可能唔中意你，但系中意咗你个 friend。 系啊，好多时都系咁。 系啊，呢啲我觉得嗱，有时呢个系唔小心阴嘅，唔系想阴嘅，佢谂住帮你制造气氛，最后抢咗另外人。 哎呀， 好惨啊！呢个。 咁你仲会唔会同佢做 friend？ 如果系你， 可能我未必。 系嘛？以后嬲咗佢一世，抢咗你爱人、心意嘅女神。 未必会嬲一世咯，因为我读书时间试过一次嘅，但系唔系一齐出嚟玩，然后佢搞笑搞到人哋中意咗佢，而系佢知道我中意，佢特登中意追咗人咯。 哎呀，我都有个类近嘅古仔 啊，但系其实系我到而家都开始已经嬲添啊，因为话说就好似的神话咁讲啦，譬如当我追的神，师培追的神啦，咁我同师培好好姊妹嘅，咁跟住之后我同师培讲，喂师培，我追的神啊，你不如帮我都同佢做朋友，套佢料啦，咁样， 等我嚟， 系啦。跟住之后咧，无啦啦咧就系咁样咧，跟住变咗师培咧就同的神有嘢， 就好熟啦。 跟住熟到跟住真系一齐咗，即系你根本上就算系叫咗个长脚啦，系咪先？ 系 咁，我梗系嬲你啦，系咪？咁我嬲咗师培之后咧，跟住结果隔咗好多年之后啦，喺身边有啲共同嘅朋友入面，原来佢哋系朋友嚟嘅，佢就话俾我听，即系呢一个嘅朋友，即系当系阿波盛啦，波盛话俾我听，喂。师培同我讲佢好憎你㗎喎。 吓、 即係你有乜理由你抢咗人哋鍾意嘅嘢，跟住你走去同人哋讲话好憎嗰个人呢、会唔会觉得过分咗呢？跟住我听完之后，我而家调返咗我嬲。 但係系读书嘅时候啊。 读书嘅时候啊。 嗱因为就咁，因为佢真係一开始已经好憎你。 咩呀、你好似知呢件事㗎，跟住佢饮嗰时撞返咪记唔记得啊。 个 friend 就嚟。 我哋 Camman 家父啊，个饭局入个婚宴入面撞翻嘛， 哦、 你哋喺度笑 啊，呢、這个啊， 系啊，你成班我过去整鬼佢嘛，你记唔记得啊？所以咧，有朋友咧，即系要小心之余，但系其实都有好多朋友系有义气，我觉得。 唔系最尴尬系咩咧？大个撞翻都憎， 系啊，即系佢系啊，大个撞翻去同我憎我， 系、 我嗰特登着到最靓咁出现啊。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须，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敢退不放，比我勇敢多，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侵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迎你搏一次。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然的战友都向我挥手，告别太久，世俗乐与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山脚下望向山友，看不 口气力守，手挽手。 聽過有 Tonic 一口氣啊，咁啊，頭先麥後我哋就繼續研討啊，摸呢個經歷。 係啊，仲要講翻嗰一次咧，即係大家一齊成班朋友嘅時候，即係嗰義氣咧，即係其實我很尷尬嘅。係，誒嗰個即係。即係呢啲位置就係佢哋可能想幫我出氣啦，又或者佢哋喺度摸花生想笑啦。 但 其實我諗後者似啲， 後者係多嘅，後者係多嘅。但係我係尷尬嘅，因為我全程背住咗佢哋咧，係唔敢望喺後面，而佢哋亦都係好衰格地。喂，佢望住你，佢望住你啊！最好笑係佢係呢個新娘子個朋友嚟嘅，連新娘子都話：喂，佢坐喺後面啦，佢坐喺後面。 因為新娘子都係你個 friend 啦。 係啦，新娘子都玩，但係佢亦都係新娘子個好姊妹嚟嘅。 哎呀，好尷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出狱已经一年，仍然未到台湾投案。消息指，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探员计划听日早上同案中死者潘晓颖的妈妈会面，了解她的需要。潘晓颖的妈妈较早前透过中间人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昨晚九点接获电话，警方只是联络她提及交还涉及洗黑钱案中女儿的证物，并非关于她近日所提希望做中间人邀请本港警方和台湾警方坐低商讨的事。她仍然希望本港警方就这件事尽快和她联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澄清，政府没有计划搁置或者煞停长者两元乘车优惠合资格年龄由65岁降至60岁的措施，强调政府已经决定会推行这项措施，目标仍然是在下一个财政年度落实，但是具体时间表暂时未定。罗志光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预计有关措施最终开支会多过原本估算的17亿元，当时亦都没有预计要动用3000亿元应对疫情，现时需要考虑政府的财政负担。他说现时只是剩下一些细节仍然在处理，其中一个方向是以个人八达通取代长者八达通。现时60岁至64岁人口有59万，要发放59万张个人八达通，需要时间处理和调整系统。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早前在电视辩论中有关石油业的言论攻击对方，拜登一方就继续打疫情牌还击。特朗普当时在辩论中问拜登是不是要关闭石油厂，拜登回应说石油业污染环境需要转型，又指随着美国逐步实现零排放，化石燃料将会被可再生能源替代。特朗普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批评拜登打算摧毁石油业，拜登阵营就澄清，拜登所讲的转型并非要停止石油业运作，又指拜登的计划只是逐步减少纳税人对石油公司的补贴，并非淘汰整个行业。拜登阵营又继续批评特朗普抗疫不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出访亚洲，寻求加强同多国的战略联系，抗衡中国在区内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蓬佩奥将会先后到访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尼。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华府期待和朋友以及伙伴加强关系，并且强调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有印度官员话，蓬佩奥访问当地期间，预计双方会签署协议，让印度可以取得美国的卫星数据，以改善瞄准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认为双方的国防合作潜力巨大。蓬佩奥访问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期间，预料将会建议两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初时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流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亦都有车龙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狮隧口一段是车多，龙尾黄大仙中心。咁另外咧，后少少近彩虹村一段咧，亦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启业村。窝打路道翻沙田近油站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军营。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啦，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南边围汇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彩堤。荃湾路出九龙近如心广场一段啦，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另外大河道去荃湾路方向近沙咀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六阳新村。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水管更换工程，直到下星期一嘅上昼五点，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去香港仔方向嘅一号自动缴费通道啦，系需要暂时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中意听咩广东话歌咧？ 大家好，我是 Benedictus Alfian Sofian， 我是印尼人，我是香港大学的学生，我最喜欢陈奕迅的《小鱼塘》，因为很有意思。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到四点这个的37分啦，咁啊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 冇错。 咁咧而家开始咧就系、是、去到呢个嘅 game on 嘅环节啦。今日咧出题嗰个咧系的神，系咪啊，思培？ 其实咧， 定系你啊？ 系我嚟， 我你嚟嘅。 不过咧，我有少少时间咧要准备一下，因为咧今日呢一件嘅物品咧。比较特别啲嘅， 系 又系啲进化版嚟嘅， 又系进化版， 冇错。 不过你每次嗰啲进化版，我哋估唔到系乜嘢嚟 嘅。其实咧，进化版之前咧，你一定系估到嘅，但系佢进化咗之后咧，我唔知道你见过未？其实都出咗一段时间噶啦， 系咪啊？ 系啊， 今次真系大件事啦！平时嗰啲未进化，我啲估唔到，何况今次真系进化咗，系唔得，俾我冷静下先。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随随遗忘纷争与抱憾终未曾，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上天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遇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随随遗忘纷争与马路间共行，但然后你却又转身地走，留下人说告别于此刻，讲喜欢我够陌生。两张泪眼吻吻我，你说再别问，悠悠回望，我再次抽一抽身，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等下问。 听歌之外咧，最近都可以上去睇下佢嘅 MV。咁啊，佢哋系 special， 有呢一首《深夜告别练习》。 何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喂，迪神， 系 头先思培话咧，佢今次俾一嚿进化版嘅嘢我哋估，我就话大件事啦。平时嗰啲佢话，诶、哎，平时嗰啲咧正常好易估嘅，进化版就难估。我就心谂，平时嗰啲我哋估唔到，即系佢嗰啲龙料你知几奇怪噶啦。 系系咯， 你而家仲话进化版？ 我哋唔想要进化，我想要进步。 我而家已经想投降啦。 哦， 得唔得啊？ 唔系嗱，咁你唔估到个进化版，你首先讲佢第一版系咩嚟啊？即系首先佢个基本系乜嘢？ 估进化先，你估第一版都几难。 即系估佢基本系咩嚟咯？即系佢其实系一个二合一嘅嘢嚟。 即系今次我哋净系估到佢原版是什么就赢啦。 系啦，冇错。嗱，咁呢一样嘢俾一个 tips 啦，喺家品店 我觉得呢个都几有逻辑问题噶。 点解咧？ 佢话如果我哋估中咗原版就冇问题，咁原版同进化版就即系话原先嗰嚿嘢嘅进化版啦。 佢话诶，升咗层次就系二合一。佢话你估到佢原本未二合一前嗰件物件系咩得啦？ 系啦， 系啦。 因为呢一样嘢其实就唔系真系好多人用嘅。我买翻屋企之后咧，我屋企人都话吓、 啊、 有冇用？ 我有冇用啊？你估？ 你而家有用咯，之前可能未必会有用。 咁即系喺搬屋先用得嘅？ 嗯，唔系喺屋企用嘅。 阿嬷有冇用啊？ 阿嬷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 我覺得如果你做開家務嘅話，有機會會知係咩嚟嘅。 即係的神有用，我冇用嘅。 的 唔係你執唔執屋啊？ 唔執。 哦、你做唔做家務噶？ 唔做。 哦，咁啊，可能未必有 用咯，就冇用咯。咁 唔系，反而我因为咁样套咗啲料。 咩咧？ 即系话执屋同家务用噶啦。 系啊，佢头先一开始佢就系提俾个提示，就系执屋同家务有用嘅。 即系男性化啲嘅执屋，嗱，我唔系问你啊，师培，即系男性化。 大家都开始用呢招啦。 男性化啲嘅家务嚟嘅，如果咁讲，即系嗰啲担担抬抬 嘅。系用系家务就啱啦，我谂。即系男女都冇关系嘅，总之因为头先我问阿嬷会唔会用嘛，佢话如果佢冇做家务咪冇用咯，即系男女都会用到啦，即系只要你做家务就系有用啦。 嗯， 问问题啦，我问啦，先问就有冇电嘅先， 冇电嘅， 冇电， 轻嘅， 唔系好轻咯，有啲重量。 佢系用嚟抹嘅功能，定系 有抹嘅功能？ 二合一其中系抹嘅功能。 嗯，冇错。喂，咁快已经谂到， 一系抹嘅， 谂唔到啊！ 谂到抹嘅功能已经好劲。 咁我谂下家居有咩抹先啦。 我估到啦，咁可能系嗰啲咧，而家咪嗰啲叫咩啊？扫嗰啲叫咩啊？扫把定叫咩咧？有个即系拖嗰啲咧，伸缩扫把啊。咁嗰啲伸缩扫把系你夹住咗一块防尘嗰啲纸巾咧，你又可以拖埋地啊，扫埋头发啊，抹窗都得噶嘛，差唔多。即系讲到系有几样嘢嘅进化，几样嘢嘅二合一或者三合一咁样嘅清洁噶嘛。但系我咧就买咗一支嘅，系啦，疫情前买嘅，谂住干净啲。跟住疫情后到而家去准备，即系嗰嚿胶都发黄，已经缩埋一嚿，我都未用嘅、哦。 但你唔好最后个答案系话，嗱，佢最初咧就防尘嘅，而家就 防 螨，唔系而家就防螨，即系多咗个防尘防螨，唔会系呢啲咁样噶嘛。 嗯，唔系啲咁虚幻嘢嚟嘅，实在啲嘅。 O K， 系啦， 即系可能拖地连扫地咁嘅，咁样类似咁样嘅。 系啦，我个人比较实际啲嘅，你见我攞翻嚟嗰啲都好实际噶。 吓，唔系、啊， 我觉得好实际、啊。 如果理论实际嘅，我觉得的神实际过你、啊。 系咩？ 小可啊，呢样嘢话俾你听，你攞埋啲淋花嘢叫我哋走去，你咁讲觉得实际？ 对于我嚟讲咯，你谂翻， 你攞埋啲做运动嗰啲，唔知咩去旅行做运动，攞只碟翻嚟同我讲话做运动用， 好实际。 抹 我个人 抹地，头先你话抹嘢啦，我谂紧咩方向抹啦，抹窗啦，抹地啦。仲有咩会抹啊？抹厕所板啦， 系啦，鲍鱼刷咯， 鲍鱼即系刷啫，佢系抹啊，佢唔抹啊，即系抹嘅嘢。咁包唔包含刷咧？我唔知，可能二合一系刷嘅。 系咯， 我问啦，我问问题啦。 地拖，地拖，地拖， 地问佢系咪地拖啊？ 系啊， 真系啊， 直接问 系咪地拖？ 唔系 嘥你问题， 阿毛浪费咗问题啊嘛。 你好似问咗三条咯喎， 三条啦。 阿毛问咗两条咯， 系咪两条？ 系咩？系啊，问咗两条噶啦。 你嘥咗两条啦，已经。 我原来问完都唔知道自己问过。 系啦，我问多个问题啦。头先我想问嘅，有冇啊？即系局限地方嘅，可能系只系放清洁厕所嘅，或者清洁厨房嘅。 冇局限地方嘅，不过通常只系会喺嗰个地方度用咯。 某部分系咪会积气嘅？用完之后要 唔积气噶？ 全个嘢都可以重用嘅， 可以 同一条嚟啊，同一条嚟啊。 嗰个重用几 下？同一条 嚟噶？ 重用几多次先？即系你无限次使用嘅， 用到烂为止咧。 用到烂为止啊！即系嗱，呢嚿嘢好实在嘅。最近我有咩家品咧？不如我谂下，我哋从呢个方向啊，擦嗰啲。好窄嗰啲杯啊碗啊嗰啲窿罅罅嗰啲刷啦，咁另一样咧就系通厕所渠嗰啲嘢啦，另一个就系刷地板嗰窿窿罅罅咧嗰啲坑位啦，抹会抹咩咧？抹瓷砖，抹厨房 海绵， 厨房瓷砖 海绵嗰啲叫咩啊？洗嘢嗰啲海绵叫咩啊？ 唔系抹洁布嗰啲叫做，我知你讲洗碗咁样嗰啲 啊 嘛， 嗰啲海绵咯。 系啊系啊系啊。 嗯，都近嘅。你头先讲嘅其中一个地方系中嘅。 哦， 头先讲 洗碗中啊？ 唔系渠。 问题要答噶咯。 我觉得系渠，因为头先佢个窒咧，好似系想系啊系渠啊咁样嘅。 系咪啊？ 我估系渠。 佢啲窒都系 delay。 嗯，我感觉对佢认识应该系渠啦。 我觉得系厨房用， 厨房都有渠噶。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嗰啲洗碗用嗰啲啊。 哦，我哋可以两个方向嘅，冇所谓噶。 你谂下，一个 A4 箱 個渠點樣擺到落去咧？嗰、那個泵嘢嗰啲泵。 阿木可以問多兩條，的神仲有一條。 唔係佢哋打斜，咪唔可以泵咯，好細。 係咪洗碗用嘅？ 可以。 嗱， 係咪渠用嘅？我仲 有 一個問題 咩？ 我仲有一個問題，係 咩？ 我未問曬，係咪渠用嘅？ 我冇試過通渠喎，通渠用嘅話咧，係咪要拆開個渠然後？ 咁即係唔係啦？即係唔係啦？ 拆開個渠， 即係拆開嗰個罩啊！哇！你講起呢個，我分享少少啊！ 拆開個渠喎、 啊，唔係啊，因為咧最近咧 都拆渠喎、啊， 係成個翹起佢。但我最近咧呢、這個經歷咧，我真係有啲毛管動，我講翻我都核突啦，覺得就係咩咧？如果有任何聽眾有一啲家居嘢經歷過呢啲嘢咧，可以方便喺呢、這個Facebook 話俾我知，因為我真係好奇想知係咩生物。咁話説咧，我屋企嘅廚房咧，咁下面有個渠位啦，咁個渠位咧上家咧就揾膠紙黏咗，黏咗之後咧，咁我就見到哇膠紙好殘舊咯，我想起咗佢黏過身啦。咁佢係點樣呢個渠位咧？銀色鐵片一個個疏窿嘅，咁跟住咧我就搣啦。咁我搣嘅時候都驚會唔會有嘢跑出嚟咧，我都幾驚曱甴嘅。但係咧我搣之後咧。见到有只白灰白色嘅嘢跑翻入去咯，系灰白色噶。佢嘅 size 系几大咧？一粒豆豉咁细咯。 灰白色嘅咩咧？ 唔知啊，睇唔到好快噶。佢伏一声飞入去，嗱话佢蜘蛛，佢唔似蜘蛛；话曱甴唔系曱甴，但系灰白色。 但我想讲咧，最近啲曱甴咧，我发现佢进化到半透明，灰白色噶。 系咩？ 系。我讲咗俾你听啦，话喺停车场见到叫你唔好拍草丛嘛。 我知道，但系你都系曱甴型啊嘛。 系啊， 但系佢唔系，我见到嗰只系圆形嘅。 同埋的神，你话系识飞噶嘛？ 唔识飞噶，我举手讲识飞。 又话飞翻入去嘅？ 唔系，佢 即 系飞翻， 即系佢飞翻跑翻入去啊！系，噗一声飞翻入去。好啦，都未算最核突。 可能都系圆形期噶，而家啲曱甴系真系层出不穷。 咁啊系，咁啊佢变种变得好快。 解图咁啊， 系啊，好核突嘅。咁但系嗱，呢一个咧，佢飞入去都唔紧要啦。我粘完胶纸之后咧。我见到佢喺入边打圈跑， 吓 你谂下几核突嗰件事， 系咪精灵嚟噶？ 唔知啊，佢即系佢一路守护我屋企嘅，但系我一解封之后， 系咯， 佢飞翻出嚟啦，咁样。 成日啲话啲人话精灵系咁细粒噶嘛，俾人影到相。 哦，佢系个人形嗰啲精灵， 系啊，有翼嗰啲啊嘛 ，Tinkerbell 咁样噶嘛， 一粒米咁细嘅啫咩？ 唔知啊，咁唔知佢手佢手条渠。 有啲就话一只手指咁大嘅传闻，因为我之前做 research 睇过咧，话咩试过有人咩见到喺厨房跑过，系啊，跑翻出公园外国嗰啲厨房。 有人话台湾山上都见过呢啲精灵， 系啊， 好多 噶， 想去拜访下。咁你屋企有守护神啦，而家 嗱，当然啦，头先讲佢唔知真定假， 唔知啊。但系如果真系我解封咗，佢飞走咗，但希望冇事啦。咁系啦，即系题外话啫。 好嗱， 翻翻你讲个。 冇错，头先咧就有听众话会唔会系黄色嗰嚿海绵百洁布？系唔系嘅？ 因为佢有重量嘅。 百 洁 布啊，个我哋想讲嗰个啊。 你头先好似讲嗰次百洁布。 系啊。 系咩？ 系啊。 你自己讲咗啦，已经。 系系。 好啦，咁啊，欢迎咁多个听众朋友咧，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留言啦。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嘅话咧，都随便问，因为你哋系有无限嘅问题嘅。 哇，好啦，嗱，我哋嚟 Level Two， 跟住俾你讲个 tips， 我哋再估估好唔好？ 嗯，好。 Level 2啦，我哋今次俾一个 tips 先啦。 嗯， 有冇 tips 俾啊？ 有啊，有少少保暖功用嘅。 吓 吓， 系啦， 洗碗但系保暖哦，唔关事。 我想俾你听 紧声。我突然间因为个脑喺度谂咧，会唔会系嗰啲叫咩手套啊，洗碗手套啊？但我谂下谂下，咦，唔系，唔关事，因为佢话有啲重量噶。所以我自己收翻嘅，头先佢。 咦，唔系喎，洗碗系咪新发明嚟噶？ 可能系一只或者一对好重嘅洗碗手套咧。 系咪新发明先？ 新发明啊，都算系近年嘅新嘢嚟噶。我俾你听下啲声，我觉得好奇怪啲声。我近少少先。嗱，首先咧，呢度系其中一件嚟嘅。 你咁样同我讲啊，重？ 重啊！ 喂，熬多次。 你哋唔好望住呢边先，我想俾听众听一听啲声。等等等等。好唔好啊？我塞翻入去先，听唔听到？系咪好奇怪啲声？ 佢似系嗰啲咧洗碗嗰啲珠啊， 嗯， 即系诶，咪洗衫嗰啲珠，咪洗碗嗰啲珠，即系咧而家咪 洗衫 波啊，又或者系佢一粒粒噶嘛，好似防潮珠嗰啲咁嘅款咧。跟住我觉得似系嗰啲啊，洗洁精啲 friend 啊，洗洁波， 洗洗洁波， 洗洁波， 我估啦，我估啦， 洗洁波 系一对手套。 對手套應該是一邊是用來、擦嘢用的尖筆粒，另一邊呢就可能真的是用你洗碗戴的手套來的。 嗯，阿嬷呢， 我估這個方向 洗潔波，堅持 好、啊、洗潔波 洗潔波 是 好，究竟是不是呢？ 咦， 我真的沒有人猜啊，網上沒有人猜啊， 網上沒有其他特別的貼近的答案，不過剛才呢、okay. 就有聽眾藍天，他說你說的那隻是伊魚，他已經提供了照片了，多謝了、oh, 即是你家那隻小精靈。 伊魚不會在坑渠的嗎？我真的不懂、啊、 伊魚不是在書那裡， 不是在衣服、啊、多 報紙啊， 但你在渠那裡、啊、 我在渠、啊、那麼條伊魚 不要緊，可能 你 下次你 養著它 吧，如果再見到的話呢，那你就 我怕它依依不捨， 可能有用呢。 好了，其中一位朋友已經估中了， 誰啊？是迪神還 是我？是迪神。 哇，有沒 有 見 過、啊、 我有見過、啊、 我有一對，今天拿了一對回來， 我有見過、啊、 都不是有重量，我又被他困了、 啊、不是，他可能想一箱、啊、你一箱應該很重的了。 你知道什麼叫有重量啊？ 這隻東西我覺得特別重的、啊、你 騙徒的手法 層出不同啊！呢對手套同我講，佢話有重量， 都唔重， 唔重咩？ 有重量嘅意思係應該係一嚿重嘅鐵啊，一對鞋啊，或者甚至乎重一對鞋嘅、啊。 如果你同我 洗潔精成支啊咁樣嘛， 你同我講，你話喂，如果相比以前舊式嘅手套咧，就真係有重量嘅，因為呢啲絕絕咧係。重有重量噶嘛？ 但呢个絕絕咧攞嚟做咩啊？ 我嚟洗碗或者洗，你知啲洗洁精落去就捽咯。 系啦，其实呢个就系二合一嘅直胶手套刷。 系、哦，但你可以叫防线嘅，因为有时候你用呢啲手套洗碗咧，好易线打爆玻璃嘅。咁佢呢啲絕又真系帮到你嘅。 系啊，同埋我觉得几有用嘅，不过我屋企人就唔好中意，原因就系咧， 因为啲泡好快就冇晒。 唔系啊，佢话咧啲油咧会黐住晒喺嗰啲直胶度、 哦。 其实咧形容少少先，佢系一只手套啦，咁然后喺手掌嘅位置咧，你会有一啲一粒粒好似牙刷。咁样嘅，但又未去到咁密啦，一条条细条嘅直胶，咁咪一条长条形啦，咁就有好多条遍布喺你嘅手指啦，同埋手掌嗰度嘅。咁、当你洗碗嘅时候咧，你挤咗啲洗洁精之后，你就可以唔使揸住块布捽，你就可以直接揾呢一个直胶去捽咯。咁、但系我屋企人话，其实唔系好捽得好干净啦，一嚟 系啊，同埋如果你尤其是冬天咧，如果即系冬天你用完热水或者。唔用熱水洗碗嘅話咧，更加瓊喺度添，跟住變上成個手套仲更加污糟，到時掉又唔係。咁你起碼如果你喺個百潔布嗰度嘅話，你再揾番鹼或者揾洗潔精，你再洗個百潔布，你可以再重用啊嘛。 咁 呢個你難，呢、這個難洗啊嘛。 難洗啲咯、不過我個人好中意個質感嘅，不過個個人唔同啦。 你攞嚟洗頭啊，可能真係又可以用第二個方法。洗头按摩头皮嗰啲啫嘛， 喂唔错喎， 系咪先？系咪先？ 嗱，所以唔系净系喺厨房用，其实喺浴室都用得。 如果你下次话俾我听呢个攞嚟按摩个头洗头用，我信噶， 系嘛？系、哎、OK， 我下次订开买一对俾你啊，跌咗落嚟。 任使，多谢晒。 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扇窗，恋爱。每样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 林欣彤啊，转头翻嚟继续侵相思，认真做啊！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波兰总统杜达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发言人在社交网上说，48岁的杜达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是呈阳性。他目前情况良好，当局会一直和医疗人员保持联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此外，和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之西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初时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就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商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通区海底隧道港的入口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立平石车龙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立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一段车龙排到德福花园，窝大路道去沙田近油站挤塞，龙尾九龙军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南边围汇船处一段是车多。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渔心广场一段车龙排到海角街。大河道去荃湾路近沙咀道挤塞，龙尾六阳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城落斜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屯门公路丽城落斜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来回。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2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擅长的活动。 我最擅长的课活动就是打羽毛球，因为我喜欢做运动，我喜欢它可以例如 keep fit 啦。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又换新电话，你唔觉得烦嘅咩？ 曾经有个主持同我讲啊，我之前揾好多嘉宾都系喺嗰个 app 里边噶嘛，突然间转咗电话真系冇晒。佢话系唔 save contact， 就咁得上边一组数字，佢里边完全唔知啲嘉宾系咩人。 系啊，要认样都认唔到，有啲唔系自己样噶嘛， 系啊， 系只狗嚟噶嘛，有啲系。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佩， 寻相思，认真做。 的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收到好多听众 message 嘛， 系啊，今日咧除咗估答案之外咧，大家都 帮我解答疑难， 系啦，冲出嚟帮你解答疑难。好多人都话伊鱼，咁你最后再，你之后翻屋企再睇下。 我研究下啦，但我都希望唔好系伊鱼嘅曱甴咧，佢都冇乜伤害性啊，佢顶多周围生仔啫。但系伊鱼佢真系咬烂你啲嘢 吓，但系唔系，对我嚟讲两样都系麻烦噶， 唔系咁如果二拣一， 我觉得曱甴麻烦过伊鱼啊， 系 嗯， 即系因为佢生蛋嘛，同埋佢个厌恶程度高啊。 可能是咯，我可能憎佢多啲啦。 因为伊鱼少见，曱甴比较常见。 两、样都唔想要，我宁愿要四脚爬爬。 吓、 嗰啲叫咩咧？ 咪盐蛇 咯。盐蛇系啦， 我系乜嘢都唔想要。 因为我都系嘅，最好就冇。 讲昆虫。 四脚爬爬好得意噶噃。佢手与手之间咧，佢有啲扑仔咁样。 但系你咁细，你唔会睇啊嘛？即系你唔会控埋佢。啊，佢只扑仔好得意。 可能师傅会咧。 我真系会。 你 会斗埋去， 你唔好攞正常人个谂法同师培去沟通先得噶嘛？ 我应该要揾翻啲咧中意昆虫啊呢啲嘢嘅朋友仔， 系好学术嘅，即系见面就会倾下嗰啲扑啊，倾下佢甩尾啊， 个 切角靓唔靓啊，咁样 嘅。用几多时间先生一条尾啊？ 系啦，要倾呢啲嘅。喂，嗱，即系讲起呢啲啦，其实我哋由细到大都经常会见到呢啲噶嘛。咁但系今日咧同你讲嘅呢个题目咧，都系。同我哋由细到大息息相关嘅，就系儿时玩意啦。 哇！儿时玩意其实绝对唔系喺儿时先玩得嘅，有好多我觉得去到大人咧，甚至而家呢段时间啦，虽然都系大人啦吓，咁我都会玩噶噃。 你玩咩咧？ 玩咩啊？得闲嘅时候，成班 friend 冇嘢做，咁咪谂翻以前有啲咩 game 玩，例如系可能黑白啦。你知唔知黑白大约点玩？ 梗系知点玩啦、啊。你开麦前直情唔知佢叫黑白、啊，因为开麦前咧，阿毛去问我，佢就话咧玩呢一个咧会小明小明，然之后拍左拍右左右手一路加 level 上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叫咩？ 呢个叫咩名字？ 咁我就问我就黑白咯。因为佢一直噏唔到个名字啊， 系啊，即系总之你伸只手出去咧，你个 friend 就会识玩噶啦。但系就啊，冇人会讲我哋玩乜嘢啦咁样。 其实都真系噶嗱，你讲呢、這个 唔系、啊，好似有讲玩黑白噶， 系啊，玩黑白。 如果唔系啲人咧，我就伸只手，系、這個、啊，玩呢只啦。跟住啲人就好衰，就握手，跟住之后搵两只手指拗你手你手掌。 我呢啲咪衰格，成拗人啊。 系啊， 伸手出去可能会玩揿手指公噶，你会唔会玩？ 哦，即系 手 指出 个。人哋伸只手出嚟就玩乜嘢？ 看看同邊個玩咯、 啊，好大力啊！你個自打嘴巴。 嗱，同女仔玩就會玩黑白，同男仔玩就會同你玩撳手指公。 唔係、啊，我同女仔 friend 都會玩黑白嘅喎，因為黑白呢個遊戲咧太深呢個意義啦。一係玩何家公，一係何家差。 哦。 因為佢會有遞進啊。即係一一級一級上係考你嘅反應之外咧，冇運勢可言噶嘛，呢、這個純粹係記憶力嘅啫嘛。咁所以咧，你話玩黑白咧，我係覺得同玩何家公雞都有啲相似嘅。 哇，其實黑白都係玩啲，但係如果講開又講啦， 何家公雞係哦就咁平下平下， 即係小雞就擺腰，公雞擺頭，母雞啊打和擺腰兩邊嘅， 記得曬， 記得曬啊！ 我就係記得玩馬英捉雞仔咯。 但你好多人一齐玩 狐狸先生几多点咯？ 啊， 其实红绿灯同狐狸先生系似嘅，过马路要小心停啊嘛。 哦，系 嘅，系啊，同狐狸先生系一样噶嘛，只不过个口法口诀唔同啫嘛，系咪咧？ 系咪咧？你突然间讲，我又谂下系咪唔同？ 系咯，点玩嘅咧？嗱，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就系有个人企喺度喺埲墙度啦，佢一嗌停嘅时候，一拧过嚟系所有人要停晒定格啦。 咁点为之赢啊？ 跟住之后要掂咗个埲墙一下。 咦？咁但系 唔系狐狸先，唔系 狐狸先， 狐狸先生先系咁样，红绿灯就真系见到你一喐咧，就即刻就 foul。 咦？我想问问题， 好似无止境。 我想问问题，狐狸先生几多点？三点系咪对方可以行三步啊？ 咦，系 系咪可以行步佢噶嘛？咁佢、 啊啊、 话十二点，我就一定系捉你噶啦，你冇得走噶嘛？ 啊，即系如果你一近梦场，佢可以 up 十二点咯。就捉你 咯，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个几多点系货佢行几多步噶嘛？即系例如我行十点，咁佢就可以行十步， 系 咁噶嘛？ 因为佢如果唔讲十二点，系唔可以过嚟捉你噶嘛？咁佢要赢嘅话，一定系引你过嚟， 系啦， 咁所以就有唔同嘅点数。 但系所以有啲人就系点解话最后话三点嘅时候，佢要跨步或者跑个电棒墙，就系因为佢要翻转头嗰个时候有时间，即系有至少有两步俾佢电棒墙，即系走路咯。 系 咯，我记得点玩啊！突然间好想玩添， 系咯，我都好想玩呢个游戏。唔知道有冇啲係嗰啲公司咧，咪好興要即係有啲 teamwork 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咁樣嘅。 通常呢啲玩二人三足嘅，如果話 team building 呢啲係啊， 係二人三足啊，我覺得可以加呢啲咯。 公司啦都算大機構咧，佢哋有陣時可能要去做 training 或者去做一啲同其他唔同嘅公司一齊去合作，去唔知道聽一啲嗰啲叫咩啊，幾日幾夜嗰啲咧 座談會嗰啲。 跟住佢係話玩呢啲嘅喎，係啊。 二人三足咯，或者大电视咯， 但系你二人三足顶多两个人玩，三个人玩先。 唔系，咁你有几 pair 一齐噶嘛？ 系啊， 哦， 即系可能分五组。 但我意思系玩麻英捉鸡仔咁，你咪真系成 team 咯。我系大佬，会护住成 team， 或者我系细佬，我企喺后面唔好俾人捉到，我大哥护住我。 二人三足你都可以系绑三个人只脚噶嘛？ 哦， 即系左右脚你都绑住咯，中间一个。 通常如果公司玩嘅话都系竞赛类嘅，咁你要有人赢噶嘛，先至可以有奖品噶嘛。你知大人有时比较现实，冇奖品同你玩噶嘛。 以前咧大型活动咧，我会谂起我最中意玩啊，收埋佬。 我唔记得点玩啊。 收埋佬咧就系我哋一台人， 鞋带就即刻攞鞋带。 系啦，嗱，可能鞋带五毫子，跟住腰带咧就一蚊，跟住咧一条头发就值三蚊。咁然之后出面嗰人就嗌啦，收埋佬，而家我想要二十蚊。咁佢就执一堆摆出去咯，斗快咯。咁然之后你就数咯。 哇，呢个 呢个系我觉得最好玩嘅一个游戏啊。咁但系嗱，今日我搜罗咗咩咧？十个游戏，睇下大家会唔会即系充斥到你啊？系细个好耐冇玩，有啲系我直情系冇玩过噶。我发现系啊，有 你冇玩过，我都应该冇玩过，同你差唔多年纪啫。 我知，唔系咁有啲可能系阿爸阿妈教你玩噶嘛，系咪先？ 或者而家睇翻 佢哋玩咯， 系咯，睇佢玩咯。 嗱，呢个咧，我承认我细个超中意玩嘅，就系咩咧？纸制换衫公仔。 哇，系啊！ 但你而家已经唔会玩啦。 但系我以前系冇经历佢呢啲话黐落去换衫嗰啲嘅，我系自己画咯。 哦， 因为我以前睇过有套嘢叫 G.S. 美神啊，好似卡通片，咁就系讲个女仔系驱鬼嘅，但系咧佢系model 身型咁样啦，咁然之后 其实以前系唔系以前啦，所有卡通公仔都 model 身型， 佢 好唔成比例嘅，即系硬系大过块面。 佢嘅 model 身型系应大嘅地方好大， 系啦，细嘅地方佢细到睇唔到， 系啦，系啊，细到你唔留意， 系啦， 系啦，净系睇到大嘅地方。 嗰条腰嚟噶，条手指嚟噶， 咁跟住咧，我就会帮嗰个GS 美神咧自己画， 系啊， 就会画啲公仔换衫啦。嗱，阿师傅攞出长腿， 系嗱，我稍后可以贴上社交平台俾大家。 G.S. 美神啊，以前我女神呢个就系呢个咯，初代 冇睇 马小玲前就 系 佢啦， 系嘛？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都系睇亚记。 系咯，马小玲系咪就系学佢嘅造型？ 咦喂，好似啊，系喎，佢学驱鬼， 又系着到咁噶， 短裙啊，陈十三 系咁噶， 陈十三可能都系睇佢戴嘅。 呢个系着高踭鞋嘅，马小玲着 boot 噶嘛，好似系。 咁你着高踭鞋 都 系 高 嘅， 系啊嗱，但系呢个就系第一个啦，就系话叫做纸制换衫公仔，咁啊唔知听众们有冇玩啊？ 都有， 系啦，第九位钓鱼游戏，即系嗰个转 盘 机啊。 跟住之后嗰啲磁石好流皮嘅，成日甩嘅， 系啦， 跟住又擘大个口，塞埋个口嘅， 系啦， 玩佢嘛。 而家兴打边炉嘛， 唔知喎， 唔睇咩？最近有条片嘛，有个男人即系网络世界啦，有个男人就请咗三个女孩子啊，就玩打边炉，就掉晒啲嘢落去，大家斗快夹落自己碗嘛。玩个游戏唔系重点，啲人先系最好笑嘅。自己上去睇下啦吓。咁第八位跳竹签。 有啊， 嗯， 好玩啊！ 即系首先就系有一扎竹签，跟住咧就一二三，跟住散开晒。你点样可以掂唔到其他竹签，净系挑起一条？咁最后就睇下边个有最多竹签嗰个。 系啊，以前细个呢个就玩汽水咯，即系一挑一条咧就代表唔知五毫定一蚊咁样啲同学仔啊， 全部都系计钱嘅。 系咯， 以前啲同学仔会咁玩噶。所以大个咪知唔好玩呢啲， 赌徒 系啊！大个知唔好玩啦，因为冇钱啦。 收买佢都系玩五蚊一蚊，我唔玩嘅， 五毫啊，一蚊啊咁 样。一嚟就话要三条鞋带，四张纸巾咁样，唔会话几多钱噶。我职业赌徒啊！ 第七位波子棋，嗱波子棋大家有冇玩食棋啊？食棋版跳棋 啊？ 唔系玩食棋，跳棋。 我系波子棋比赛 棋王 比赛嘅，唔知冠军定亚军嚟噶。 咁劲 嗰阵细个咧，唔知点解有波子棋比赛，跟住之后咧，但系好流嘅，就系、是、全部人，即系你可能想参加嗰啲，可能得十几个嘅啫。咁跟住就一个小息啊，唔系 lunch time， 跟住就坐入去，跟住就系挑战赛咁样，好似系。咁啊，最后赢咗有50蚊书券咁样咯。 哦，即系有奖品嘅都系。 有噶，细个都好市侩噶，冇奖品唔玩噶。 好啦，另一个啦，童年回忆，东南西北啦， 我一定玩啦。 系啦， 有段时间直情攞去玩心理测验咁滞啊， 仲识唔识接啊？ 唔记得咗啦， 系咪啊？ 你 转头接下， 你知唔知点样啊？即系譬如佢咪八格定唔知几多格嘅，跟住有啲就写系又唔系，跟住或者中意唔中意，跟住写啲 number， 跟住譬如你就问你觉得我今日系咪好靓女咁啊？左右只手掌揈噶嘛，咁揈到边个位就系，或者揈到一个位唔系。即系呢个就攞嚟当系玩心理测验或者问卜啊咁样，即系有段时间系玩到咁低能嘅咯。 系噶， 不过的神嗰可能全部一二三四六七三蚊、七蚊咁样喺度揈。 系，如果我开一二三，应该系五十起标啦，系嘛？中几蚊咁样啊？嗱，呢个东南西北啦，你真系点样接咧？我最近都有接过，系。要回想翻你先，即系要 recall 翻啲记忆，唔系教唔到小朋友啊。另外，飞行棋。 飞行棋总系玩嘅，过年嘅时候啦， 仲玩咩？而家 有啊，我就系想讲咧，早排咧已经进化到有电话版嘛，我真系 download 咗嚟玩啊， 但系好慢嘅啲对手， 我玩咗一阵 delete 咗啦，唔够五分钟， 系啊，顶唔顺啊，顶唔顺啊， 但系我觉得呢啲童年回忆嘅 game 咧，而家上网玩，我觉得好神奇嘅，即系以前你只要系实体版或者你纸张上面或者你见到人先玩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你而家网上可以玩， 哦， 但系嗰个感觉已经唔同咗啦，所以我真系即刻就铲咗个 game 去， 再嚟有缘人咯。不过唔系督波咯，佢又可以再嚟有人玩飞行棋咯，仲可以四个 dating 添啊！ 哇！ 你咪四个一齐 dating， 几开心玩飞行棋。不过以前咧，我好恨嘅，因为我姑姐有一张啊，地毡飞行棋啊。你记唔记得啊？以前曾经 自己跳嚟跳去噶嘛，入面。 诶，唔系自己跳噶，有好大只棋噶，但系成张地毡噶。 好靓、啊。 然之后飞行棋，跟住你就一只只棋，你就摆喺度咯，坐喺地下同啲屋企人玩咯。 哇！ 好正嗰张，我都好想拥有。 好羡慕、啊。 但第四位我 首先条件要有大屋先得。 你佢都唔系好大嘅啫 ，OK 啦。但系咧，第四位呢个咧，我系最由头到尾冇兴趣嘅扭计式。 哎， 系我都 成日玩噶，系啊，因为扭计都扭唔到。 我唔明点解咁好玩啊！啲人 唔系啊，冇嘢做嘅时候消磨时间咯。 同埋我见有阵时佢扭咧，嗰啲位置都绝得几实嘅，你好难扭嘅。跟住自此之后我就唔玩。 知唔知点解？买平嘢就系咁，原来买贵真系冇咁紧噶。 又或者系咁啊？知唔知点解？ 点解？ 证明你冇乜扭过。 所以啲教好紧啦，系啦。嗱，第三位我以前玩到迷嘅摇摇，摇摇， 因为出咗个卡通， 系啊，超速龙球啦。 哇， 嗰阵时 好耐冇 哇，嗰啲收放自如啊，嗰啲系真系喜欢到不得了噶嘛。咁啊，另外第二位咧啊，我嘅年代好似都冇乜玩过西瓜波， 咩嚟噶？ 西瓜波啊， 即系咪嗰啲塑胶？ 阿莫就似。会玩呢啲咯， 你咩意思啊？ 西瓜波你冇玩啊？ 我睇个斌仔玩咋，我唔玩噶个人。 唔系，阿斌都唔知道有冇玩过呢啲西瓜波。 有啦，嗰阵时佢话拎过去巴西送俾小朋友噶嘛。 系咩？ 系啊，佢有。 系咪弹弹噶西瓜波？ 我都系好大个嘅时候先知噶，我听佢讲我先知道原来有啲咁嘅嘢玩嘅， 掂都冇掂过。 你啱， 掂都冇掂过。 第一位扭蛋。 扭蛋，咦呢、這个我中意啊！不过咧，好可惜，而家啲扭蛋咧越嚟越贵。 喂，而家开夹公仔机真系周围都有。 哦，系啊，不过已经唔系，已经冇以前前半年咁热潮咯。我觉得， 哦、 之前咧系我直情有个 friend 咧，佢会话啊，我都好想做自己生意啊，就系、是、租一部嘅扭蛋机，唔系租一部嘅夹公仔机，咁就喺某一个商场嗰度，咁就赚钱咯。即系因为一个铺佢可能有二三十部，但系佢一个人未必可以负担晒所有铺租噶嘛，就分啲位出嚟俾大家。 我知道呢样嘢啊，但系我发现呢一样嘢其实都要睇一睇你身边啲 partner 嘅。因为点解呢？因为首先就系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啦，成行成市啦。咁你点样先可以吸引到啲人去你嗰个铺头呢？首先就系你入面光鲜啲或者干净啲啦，起码因为而家疫情关系，个个都惊噶嘛。其二嗰样嘢就系、是、我会望入面嗰啲嗰啲嘅每一个嘅楼嗰啲叫咩夹公仔个柜啊， 嗯， 啲嘢吸唔吸引？ 哦、 因为如果周边嗰啲，因为而家就太多人呢，乜嘢都摆晒落去。垃圾都摆落去咁就，我直情以为嗰个兜系夹垃圾噶，即系佢好似 都咁多人夹嘅咁样。 唔系啊，冇人夹，就系成间铺冇人，即系经过兜一个圈出翻嚟。因为佢其中一个走音添，因为其中一个机或者几部机系，你觉得似佢喺屋企执完垃圾或者执完屋之后唔要嗰啲嘢摆喺度俾人夹咁噶。 咁 即系你 话 系啦，你话边一个人夹啊？所以我觉得系你要，如果你真系想试下睇下呢个系咪一个好嘅路数嘅话，你都要睇下侧边嗰啲机。嗰啲人靓唔靓？有冇抌到本落去？即系买啲靓嘅礼物摆入面。 都啱， 又啱。 今日咧，我自己系亲身咧自制咗一个儿时嘅小玩意。我记得我睇人玩过一次，哦、但系咧最后咧，我就喺网上揾翻点样制作。 我从来冇玩过呢个 呢一个咧，就系叫做纸杯，纸杯滑长衫啊。咁但系佢系点样玩呢？嗱，我示范一次啊，你可以形容一下。咁嘅纸杯滑长衫咧，就系、是、咁样啦。跟住咧， 哇！ 咁你見唔見到其實佢嗰個旋度、 啊、 我今次轉得唔好啦、嗯、但如果你轉得好呢佢係好似你放飛機咁。 我完全冇玩過呢樣嘢喎。 咁佢就會一條直線呢慢慢因為個空氣嘅對流呢令到佢慢慢轉落地下囉。 喔、 哦。 可以俾我試下。 可以啊。 我冇試過玩呢樣嘢啊。 佢好得意啊呢一、這個。 如果攞兩個杯嘅話我通常攞嚟玩對講機㗎。 聽電話嘛。 係啊即係同對方。係 啊, 啊就係、是、玩呢個囉但如果咁樣玩我未試過。 係啊嗱我哋又拍返條片啦擺返上去網上面啦睇下大家有冇即係見識過呢。嗱你調轉放係唔得嘅因為放呢、這個滑翔傘咧係有少少技巧嘅， 同埋好傻豬啊！佢調翻轉咪冚落自己的頭面， 係啊！所以頭先我對住你哋，但係飛得到嘅啊！喂，咁啊，轉頭我就將呢一個嘅片咧就放翻上去我哋嘅網站上面啦。 好啊！ 咁啊，大家可以就係上去睇下啦。 冇錯，可能有好多高手啊！ 盘倾吐故事，想听你讲，坦白就无限。 Serenity 嘅旋转 with me 咁啊，条片咧，我哋等阵就将佢放翻上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啦，俾大家睇啦。好简单嘅呢个设计，等阵再喺条片度详细讲下究竟点样整啦。咁样， 好啊，我就冇玩过噶啦，一轮比赛啊， 好比赛咯， 整得远啲， 斗远啦， 可以啊， 怕你啊， 我玩都唔 识 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另外四宗是输入病例。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一名56岁男子，他和家人住在鲗鱼涌南丰新村第九座。患者今个月21号开始感到不适，第二日求诊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在旺角豉油街的万利商业大厦任职工程主管，曾经在今个月10号至12号在竹篙湾第二期的沙井做防水工程，今个月14号至16号亦都去过北架山低景峰物业做工程，接触过一些人，中心会向他们派发样本樽。中心又说，患者在传染期有上班的地点，10多名同事要送往检疫中心。另外四宗输入个案分别是来自法国、印尼、巴基斯坦和英国的抵港人士。香港管弦乐团早前有乐师确诊新型肺炎，乐团说所有相关乐师和职员的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团内并没有新的确诊个案。港乐说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的乐师周末完成隔离检疫，早前确诊的乐师就仍然在医院留医，现时情况稳定。南韩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的人数进一步增加至48人。根据疾病管理厅的数据，大约80%死者年龄是70岁以上长者。当局为20人验尸之后，认为死因和疫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不会叫停接种计划。当局将会同专家合作，找出死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美国海岸防卫队将会在西太平洋部署新一代快速反应巡逻艇，执行海上安全任务，抗衡中国的活动。奥布莱恩在声明中形容美国是太平洋大国，指中国在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非法捕鱼，又骚扰其他船只作业，威胁美国和太平洋邻国的主权，危害区域安全。奥布莱恩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巡逻艇将会部署在哪里和数目，强调美国的行动对于抗衡中国破坏稳定和恶意行动至关重要。又说美国海岸防卫队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确保美国将会继续是区内首选的海上盟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初时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 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行到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系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德福花园。窝打路道翻沙田近油站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落去九龙军营。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南边围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彩堤。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荃湾路出九龙近如心广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海角街。大河道去荃湾路方向近沙咀道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流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屯门公路丽城落赤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返去国泰城。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以前真是顺口开河，即系咩口不择言噶嘛，咩都讲。咁你而家哇咁多留言，任何人都留到言噶嘛，咁你做咩要俾个陷阱自己踩落去啫？ 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爱。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你可能会听到我嘅新歌。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又嚟到慢动作啦，子龙今个星期啦，又嚟到老 Sir 嘅秘密基地啊！冇几多排啦，老 Sir 条路窄咗， 已经阔过之前一啲噶啦，我都好积极去处理呢方面嘅事。 嗱，见到而家呢度好多珍藏啦，不过今次上到嚟咧就唔系同老 Sir 讲珍藏，就系讲啦，因为我哋早前咧都一齐出席咗啦。 動畫藝術就係2020啊，咁啊當中亦都睇咗幾段啦，係喺動畫支援計劃裏面攞咗金獎嘅作品啦。今日啦，除咗子龍身邊有老 Sir 之外啦，亦都有袁健滔滔哥。 係，大家好。 你好啊，咁啊嗱，兩位咧都喺個 project 裏面啦，有唔同嘅身份嘅參與啦，唔同程度嘅參與啦，都要問下老 Sir 先，其實你都真係差不多由頭開始已經見證住呢個 project 誕生啦，同埋喺度改良。 係啊，動畫支援計劃今年已經去到第八屆，咁而放映嗰啲就係、第七屆，即係上一屆嘅精選嘅作品啦。咁呢個項目即係唔覺唔覺都十年啦，已經係。咁係幾有意思嘅一個計劃嚟嘅，其實 真心嘅。我喺戲院裏面咧，見到一啲香港本地作品放映啦，我自己係有股感動啊！特別上年睇《大偵探福爾摩斯》嘅時候都係啦，見住我哋 Rolla 出曬全部香港人嘅名字，係真係有種感動。 多謝先啦，唔知點解你咁感動咧？我即係係好難得嘅，因為我哋福爾摩斯對上再一部港產動畫，應該係麥飯寶嘅，好似講緊都兩三年前，即係你撇除麥兜呢十年嚟嘅動畫電影版，我真係都數唔出仲有咩動畫電影。都偶爾有啲 3D 龍刀奇緣啦，即係再之前有小倩啦，咁就 Imagine 同木啦，係啦，同埋忍者龜啦，風雲決好似都啞咗啦，數唔到啦，都係都齊嘅。 所以我自己真係有種莫名嘅感動啊！睇住我哋香港人嘅作品上映，成個動畫支援計劃啦，啱啱第七屆嘅金獎作品啦，擺咗上銀幕啦，睇得出無論係水準啦、製作啦，甚至乎題材啦，其實都比之前闊咗好多噶。咁啊，老 Sir 過去你見證住咁多屆，其實你睇住佢哋同一個起點、同一個終點，即係講緊時間線上面啦，喺製作上面。慢慢即係呢幾年嘅改變 係 點嘅？ 我諗最大嘅改變就係話我哋個支援嗰個金額係高咗啦，咁其實就話睇到其實成個計劃係進步緊囉。因為其實你睇返第一屆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得15間公司去參與，咁嗰陣時每一間公司只係攞到80,000蚊嘅港幣去做一段三分鐘嘅片。咁喺嗰陣時冇諗到係即係隔咗一段時間，而家係講緊係我哋第三組別嗰個呢係可以攞到550,000嘅支援，550,000做十分鐘嘅動畫，咁其實係即係個升級都幾大嘅。當然呢個支援嘅金額對於個作品嗰個內容嘅表現啊，個質素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因為其實動畫係一個好花錢嘅一個製作嚟嘅，喺你人力上、時間上嗰啲都係金錢嚟嘅。咁我哋呢個計劃就係即係第八屆啦，今年咁第八屆未知個水準如何啦，咁去到第七屆，我哋即係好明顯就話嗰個作品嗰個質素係真係一路一路咁提升緊。咁其實有兩個原因嘅，一個原因就係話我哋係真係喺嗰個即係主辦單位本身對嗰個成個計劃係熟悉咗啦，咁、累積咗好多經驗呢，我哋嘅要求亦都係高咗，即係變咗大家都會係希望個作品係出嚟個水準係高嘅。咁第二就係話因為計劃已經係有即係已經係有一段時間啦，咁好多動畫界嘅朋友呢，公司佢哋都熟悉呢個計劃，佢哋都睇到之前啲人做嘅作品，咁變咗佢一旦參與，佢都唔想話做一個差過即係比人哋嘅作品差嘅作品㗎嘛，所以佢哋都有自己嘅要求囉。咁所以好明顯就係每一年嗰個作品嘅水準都有提高㗎。 特別呢，嚟到呢幾年呢，已經由初創開始啦，到小型企業啦，都再分多一個類別，就係進階製作啦同埋基本製作。其實睇得到三個 cat 呢，我覺得啦如果以獨立製作嚟講呢，慢慢開始步向成熟 㗎。係呀，呢個設計都係咁樣，即係其實係升呢咁解咋嘛。即係你每一間公司其實可以有三個機會囉。你可以嘗試一個做一個三分鐘嘅短片先，攞咗個經驗啦，咁跟住你進階去做一個五分鐘。咁又最後尾你去到做十分鐘，雖然你話即係聽落好似差幾分鐘啫，咁其實喺個製作上嘅要求其實係完全唔同嘅。你講一個故仔三分鐘同十分鐘已經差好遠，你要準備嘅嘢，你要安排嘅功夫亦都係花多好多。咁所以成件事嚟講，我覺得係即係依個設計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對於一間公司嘅成長嚟講。咁另外就話，亦都係逼住佢咯，即係如果佢參加得依個計劃，佢都要即係喺自己喺一個創作上，佢都要諗一啲新鮮嘅嘢。諗一啲以前人哋冇做嘅嘢，先有機會囉，可以咁講囉。因為其實佢都要申請，佢都未必話即係一定想做就可以參加，因為我哋要篩選個曲，每年嘅名額係有限嘅，呢樣嘢。 同埋個挑戰性喺時間上面都係啦，因為即係無論你三分鐘又好，十分鐘嘅片都好，大家都係嗰一年係啦，同一屆 即头先我讲同一个起点同一个终点，其实对于进阶版来讲个挑战仲高啲添。 绝对系啊，即呢样嘢亦都系我哋觉得成个计划都一个几好嘅一个训练嚟噶。因为其实我哋发觉原来香港大部分嘅动画公司佢哋可能制作上喺个技术上嘅掌握可能好好，但系对于时间上嘅掌握就唔系咁好嘅，好现实。即系好多时候可能系嗰个时间上嗰个分配啊咁样。咁我哋呢个计划咧就好即系好严谨嘅喺嗰方面。我哋每一个月都会做一个即系一个跟进啦吓。咁喺呢个阶段如果发觉系有啲咩甩漏嘅，我哋都会尽量去即系喺个时间上去争取去补翻。因为成件事就话要根据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时间表去进行啦吓，咁而系即系大家如果喺呢方面系有甩漏嘅话，我哋系唔可以容许咯。咁所以就即系大家透过呢个计划，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时间控制嗰个经验，系学到嘢咯。 讲到 time management 啦，涛哥就紧要啦，因为之前咧成套商业电影都做咗出嚟啦，咁而喺 program 里边咧，你都好似个 mentor 咁样啦，可以睇住佢哋嘅进度啦。咁啊，究竟系你跟佢哋多啲，定系佢哋跟你多啲 嘅咧？我谂意见上，即系创作上嘅，我哋其实我哋有我哋每一次去嚟，我哋叫做复诊啊，即系我哋每一个月咧就要嚟，譬如话第一个月去系剧本，下个月去系 storyboard。跟住再下個月係 animatics， 跟住 rough cut， 跟住可能 final， 咁即係每一次嚟咧，去 suppose 佢個 project 都要有推進啦。咁我哋其實有每一次有五六個 mentor， 咁我都明白咧，喺參賽者嚟講咧，即係每一次嚟到聽你班阿叔喺度，即係你班老嘢啊，喺度即係説三道四咁樣，即係俾咁多意見。咁但係我哋都強調，其實我哋意見就我哋好多時候係從一個觀眾角度啦，去睇呢個故仔明唔明啦，又或者我哋有時有啲角色就係從一個即係 project management 角度，就係我哋其實或者我調翻轉，我哋可以代表政府，即係我哋你都算你當我一個客啦，即係我俾錢你做 animation， 咁你都有啲某啲 standard 咧，呢啲係你哋嘅責任，你應該做到某一個水平，即係我哋會咁樣要求佢啦。咁但係去到一啲 creative 上嘅嘢嘅意見咧，就係我哋就係意見我俾咗你。最尾接唔接納呢就佢自己決定，即係導演自己決定，即係呢個係因為個片最終其實都係佢自己嘅作品啦，佢嘅 show view 啦，咁我哋又冇必要即係要你跟足我哋嘅指示去做， 或者我哋風格啊，或者係啲創作上， 或者故事上嘅取向咯。我哋經常都遇到一個問題呢，就係因為佢自己導演啦，佢由零開始去構思成個嘢啦，即係佢自己梗係最清楚佢自己講咩㗎。咁但係好多時候對觀眾嚟講，其實我哋係同埋我哋未必係反反覆覆去抡你个古仔噶嘛？我哋因为观众喺戏院度，我电光火石我睇一次。咁其实大家对一个去叙事同埋去领悟你个叙事嗰个中间一定有个鸿沟嘅，所以我哋会建议佢即系每一次即系我哋讲你唔信啦，咁你揾啲朋友睇咯，最好揾一啲素人，即系佢又唔知道你讲乜嘅，即系唔知道你做紧乜嘅，咁嚟睇，你问翻你意见，佢哋边啲明，边啲唔明。咁你用佢哋嘅意見嚟修改，咁咪最公平啦，即係唔使聽我哋講嘅嗰樣嘢。其實即係呢個我哋經常都反覆叫佢哋咁樣做，有經驗都要我都咁做啦。譬如福爾摩斯第一場，即係嗰個係我寫全即係原著冇嘅一個，即係好似《獵寶奇兵》，你永遠有一段先有一段仔去介紹個 character， 有個細嘅案件咁樣。咁中間其實我哋反反覆覆都改好多次，不斷要揾唔同嘅唔知頭唔知路嘅人咧，嘅朋友嚟幫手睇。即係問下邊啲明邊啲唔明，即係如是者去修改，即係我都要咁樣做啊！所以呢個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個即係你係新手或者係一個老鬼嗰個分別嘅。你去敘事去講一個故仔，即係咁講，特別係我係做緊商業電影，我唔係一個個人抒情嘅作品，我更加需要同唔同嘅觀眾去溝通，或者譬如去到福爾摩斯，可能你中間你仲要照顧埋小朋友。佢哋嘅理解認知難 的 時間係啊，即係你譬如話啲對白太密集，可能佢根本都聽唔明啊，或者你用一啲好成人嘅用語，佢都唔知道講乜。即係你要嚇、你即係所以你要照顧多方方面面嘅時候咧，最好就係搜集多啲意見，即係俾多啲人去聽咯。咁呢、這個起碼係我自己做嘅方法咯。 這個都真的，我記得很多年前小弟有幸訪問過新開成老師，他都有問回我們覺得這套片怎樣啊，喜歡哪些不喜歡哪些啊等等，都是的，我想越做就越是想跟觀眾去交流多些溝通多些， 我喜歡去戲院看回看看觀眾的反應，你就知道你其實啊這些 work 啊這些原來不 work， 或者有些神來之筆你自己都沒有想過，都不知道他們笑什麼的，這些經常發生的這些東西是很有趣的。 剛才都提到了，有些情況底下可能他們報名的時候的概念就是有個故事想講，即是用一個很導演的角度去做，但可能他譬如配音啊配樂啊這些可能全部都不懂的，就算給了意見都不懂得修改都未定的。 始終他們參賽那些他們就沒有說一個很專業的分工啦，即大部分可能都是兩三個人，即基本上他所有東西都要做完的了，即又諗啊，留咁啊，度畫啦，即係就係去到專業啲嘅 production 又唔同，即係大家分工會仔細啲。 咁其實動畫無可否認就即係，尤其是你有要有相當嘅規模嘅話，你一定係一個即係集體創作，一個 teamwork 嚟㗎啦，即係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工序啊，有人負責係導演，有人負責係去編劇，咁另外就話原畫師、動畫師、造型設計，好多好多工序。咁而香港嚟講，因為我哋一路都冇呢、這個即係所謂動畫嘅加工呢個咁嘅行業啊，即係我哋唔似得話台灣啊、日本啊、韓國甚至中國內地，佢哋係有好多即係曾經好多年咧都係幫美國或者係其他歐洲國家去做一啲動畫加工，培訓咗一班真係淨係做呢個工業裏面嘅某一個工序嘅一啲人才，香港係冇嘅，香港嚟去就可能是學院的畢業出嚟嘅學生，又或者是喺嗰、那個純粹係有興趣，我自己去參與一樣嘢，我畫下公仔變咗做動畫都有。咁變咗喺個真正嘅人才嘅分配咧，香港係困難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始終，如果我哋真係有機會去做一啲大製作嘅話咧，其實係即係都要諗咯。但係我覺得係有方法嘅，譬如話就外判出去，其實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即係當然，而家我哋冇啦嚇。咁但係如果去到有一個機會，真係有啲投資者去俾我哋做一個好大嘅製作，咁需要幾百人嘅咁樣，咁我哋點算咧？咁可能係有一部分人都係嚟自香港嘅動畫師，咁但係始終可能有一部分嘅工作都要外援，可能要揾其他國家嘅地方嘅人才去幫手，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咁另外我自己都發覺，雖然香港個動畫圈仲係細嘅，可以咁講，咁但係都唔係話個個都想做導演嘅，其實嚇，即係但係要需要時間咯，即係可能佢最初做動畫嘅人都想做導演，咁但係當佢經過即係少少嘅一啲階段，佢發覺可能佢係真正嘅專長，可能係做一啲設計上嘅嘢，可能造型設計或者動作設計，咁佢會係即係可能會放棄做導演嘅念頭，咁佢嘅專長可以運用喺其他嘅作品嗰度啦嚇。咁我覺得呢樣嘢都需要時間去慢慢改變啦嚇。咁但係我都樂觀嘅，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有人才咯，即係香港其實係有人才咯，係各方面嘅人才都有嘅嚇。 個情況就好似日本大學原邦男老師一樣，即係佢未必好叻講故仔，但佢好叻設計機械人，於是就淨係做設計機械人咯。咁呢個都關鍵嘅，即係我諗成個工業嘅模式、工業嘅崗位咧，都係要啲時間，或者甚至乎要真係有投資者有一個機會開咗呢啲咁嘅製作啦，有呢啲咁嘅位啦，大家先至可以參與啦。而家啦就成個動畫製啦，就已經咧有一個就係本地姜得獎馬拉松啦。咁大家就可以喺戲院裏面咧就可以一次過睇曬唔同作品啦。呢類型嘅合作，慢慢見到佢哋可以哇擺上銀幕啦，個推動力當然大啦。但係對於成個本地製作嗰個模式，個推動力有幾大？ 其實當然計劃的本身是有一定的作用啦，因為我們即係好簡單的目標，其實好簡單，就是話你每年如果沒有這個計劃的，就不會有30套即係動畫的短片，即係本地的出品咁樣嚇。咁而但係即係有咗出品之後會點樣呢？咁樣咁 AnyFest 呢個動畫藝術製嘅優點啦，就係話即係透過呢個獨特嘅平台，呢個平台就話喺戲院嗰度播放嘅平台，咁就可以吸引到或者係開放到一個平台俾一啲香港嘅觀眾。我哋成日面對一個問題就話，好多人問乜香港有動畫製作嘅咩？香港嘅動畫係點㗎？香港嘅動畫有啲咩特色啊？咁樣即係依啲問題，我哋聽得太多。咁其實就話一個動畫藝術製，雖然可能佢係兩個禮拜，但係觀眾可以透過一個大銀幕、一個好靚嘅一個畫面，同埋好高質嘅音響效果咧，去欣賞一啲 全部香港製作的動畫短片。咁尤其是呢個馬拉松咁一次過可以睇到14套，即係可以話係舊年嘅一啲精品嚟嘅嚇。無論係你對香港動畫嗰個認識啦，咁而作為一個導演或者製作團隊，佢嘅作品可以喺一個咁靚嘅環境裏面去放映咧，俾觀眾睇咧，咁其實係即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因為嗰個觀感、嗰個觀影嗰個效果係完全唔同於你係喺屋企一個電視或者你用手機去睇一個作品咁樣啦嚇。咁呢樣嘢我哋希望係可以持續咁去做嘅。當然唔簡單，因為其實即係香港嘅戲院其實唔算太多，同埋即係好多商業上嘅考慮啦嚇。咁變咗即係都要一步步去嘗試啦。譬如我哋今次都係即係有一啲短片都係去夾埋一套外國嘅動畫長片，咁然後作為一個加映咁嘅作用，咁等到即係大家本來諗住睇個日本動畫《Face Day Night》，咁佢又可以睇到一套香港嘅動畫作品咁樣，咁呢種形式係比較容易去安排嘅，因為即係喺個時間上啊咁樣。咁當然我哋嘅最終目標咧，就係希望即係多啲香港即係本土嘅原創動畫嘅長片可以喺銀幕上，好似福爾摩斯咁嚇，可以見到觀眾咯。咁依個係即係最終嘅目標咯，可以咁講係。 呢個關鍵啊，因為就算好似 Disney 嚟講咁啦，其實過去好多時候佢哋都有啲好短嘅短片，就係擺喺佢啲動畫開頭，即係等你第一唔好遲入場啦，第二亦都可以提攜一啲新人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模式嚟嘅，我發現。咁再加埋今次成個嘅 AnyFacts 啦，就即係將我哋香港好多嘅作品啦都擺上嚟。譬如好似頭先講個大偵探福爾摩斯，點解無啦啦透過又可以戲院睇咧？就是、因為又擺翻上銀幕啦，因為呢個就係咁啊。甚至乎之前嘅麥兜啦，係啦，當當伴我心啦，都一齊啦，可以戲院再一次啦，大家感受香港嘅製作啦。咁但係講到香港動畫嘅製作，頭先都話啦。坊間是少的，即是我們一開頭訪問都有說，喂，數一數，即是幾年才得一套，還要好彩的話叫做幾年一套而已。其實現在整個業界真的商業動畫電影或者商業動畫片那個情況是怎樣 的？始終我們香港市場小嘛，單靠香港市場那個票房收入去回本，即是很難的，你可能要收多少錢，兩三千萬才可以 break even， 但是你有幾多套港產片可以收到兩三千萬呢？即係唔敢話冇可能，但係就肯定唔係容易嘅事囉。投資電影嘅人佢哋亦都會唔係好願意投資動畫，因為對佢哋嚟講即係第一好陌生啦，第二又唔熟你班友，跟住嘩一開口就話要做兩年，咁即係佢覺得唔係佢哋嘅想法，即係呢個係需要一個我都唔識講，係一個教育嘅過程，一個溝通嘅過程咧。即係，所以我好奇怪點解，即係我哋應該唔搞啊漫畫支援計劃咧，或者係輕小說支援計劃咧？即係始終你睇人哋日本，佢哋即係一步一步由最低成本嘅創作，一步一步向上行。我覺得咁樣先健康。即係其實你連載呢一樣嘢咧，日本少年 Jump 咧，你係以舊帶新。即係 keep 住佢有個運作，佢可以試到啲新嘢，可以俾機會啲新人而去試嘅市場，睇下得唔得得咧，我再加住去 develop 下。 咁都關鍵㗎，起碼至少而家動畫支援計劃都嘗試有少少有啲經驗嘅，或者少少前輩係啦，做過動畫嘅前輩，然之後有啲啱啱 fresh grad 嘅新血都叫流動下，都期待之後會再有其他唔同類型平台，好似頭先講輕小說又好啦，漫畫又好啦，甚至乎即係有啲簡單嘅劇本概念。係啦，玩法嘅平台出現，咁令到即係嗰個工業鏈可以再闊啲，然之後先再深啲。《霍立不之時》過又傾咗一集啦，咁留意啦，記住我哋啦，而家喺戲院啦就有呢個 AnyFacts 動畫藝術祭嘅。咁今個星期好多謝兩位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咗成個計劃啦，同埋香港而家動畫個趨勢啦，甚至乎 business model 係點啊！再一次多謝兩位， 多謝大家， 多謝子龍。 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